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唉，真系好失望啦。原本谂住咧，我哋讲下杨明章噶嘛，系咪？ 唉，太多人即系听候我嘅 comment 咧， 我 暂时唔 关注。佢话即系俾我同阿毛讲， 俾你同阿长毛讲啊。弹个 topic 俾你搞啊！ 唉，咁啊，到时就唉，不过已经咩啦？ 因为我太多内幕啊，所以无谓啦。 系啊系啊，我今日都听到啲，其实都 咪后讲咪后讲。 咁啊，但系 anyway 啦，嗱，咁啊，其实呢个礼拜咧，值得讲嘅嘢好多嘅。咁啊，首先就其实嗱，如果你要讲啦，咁就如果你在香港嚟讲，我哋好少讲香港啦，就系头先香港嘅大事就系当然系呢一个土地供应小组啦，吓，即系嗰个问题啫。因为其实而家咧，终于咧就final 咗，即系八个方案出嚟。咁八个方案咧，咁当然最多嗰个咧就即、是、系最多人哋认同啊，嗰、那个就系即系众望所归嗰个就系宗地啦。咁宗地，但系佢而家咧，哇，即系佢短期咧先揾到佢110公顷出嚟。咁其實呢，即係你而家需要嘅呢，即係就算係中長期加加埋埋先330。咁但係你之前咩喎，呢一個本土研究社搵到1500公顷出嚟㗎喎。咁而家係阿陳凡話人哋，唉，你嗰啲未必科學嘅嗰啲乜嘢。咁除此之外咩公司合營呀，私人農地啦，即係呢個呢你見到香港人啦，唉，即係都咩咁咩嗰啲咩官商勾結啊，算鳩數啦，係咪？即係都鬥唔過地產霸權啦，係咪？唉，即係你話益佢哋係益佢哋啦，我哋冇樓啊，好撚慘啊，咁樣咁所以都有60-70%人即係都贊成喎。即係原本其實你都可以收地㗎嘛，係咪？即係原本你都可以用呢一個土地收回條例收地㗎嘛，就係唔敢啦。咁你見到其實呢，即係你成件事呢，即係你見到佢而家佢揀啲方案呢，當然你見到就係話啊，黃遠輝啲人都會形容佢係咪，即係學咗我哋講啦，呢、這個即係周永新第二嚟嘅。咁但係佢又冇周永新第二咁慘嘅，但係都好慘㗎啦，其實係。咁起碼就係嗰陣時周永新佢講嘅就話，欸，你唔識公共財政啊，你唔識嘢嘅係咪，即係咁，但係佢起碼就係冇向周，即係冇向阿黃，可能佢真係驚人哋咁樣想睇下黃遠輝啦，佢就話呢有呢一個參考價值咁樣。咁但係呢，即係你見到係完全唔敢喐啦，地產霸權同埋唔敢喐鄉紳。 嗯， 因為鄉紳呢，即係其實佢都有啲方案呢，即係其實佢都係 reject 咗，譬如就好似你發展丁地呀咁樣，究竟可唔可以起丁下，因為其實你起丁下其實係你對嗰啲即係就算有丁權嗰啲，即係嗰啲藍丁嚟講呢，其實佢都著數，佢唔需要俾人鋪丁㗎嘛。 竊聽風雲第三集。 係呀，啊，即係你唔需要賤賣你個丁權㗎嘛，大佬啊，俾人鋪丁㗎嘛。喂，我賤賣丁權先得20萬。喂，但如果你搞丁下嘅话，喂，我系名正言顺攞个单位喎，大佬，边系你嗰20萬可以搵到返嚟？佢而家就系要益嗰啲，即系呢啲咁样嘅乡头啊，即系阿高树和啊呢啲，系嘛？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成件事呢，你见到就系林郑就系唔敢得罪咩人啦，咪就系得罪佢777票嗰啲咁样嘅，即系恩主咯，系咪？就系嗰啲咁样嘅，即系呢一个选举委员会入边嗰啲人咯，系咪啊？因为你而家好， 所以佢你睇到而家嗰个政策咧，佢点解一开波喺土地专责小组都未有结论之前咧，已经系讲紧呢个填海咁解？其实佢系唔敢喐动呢一个既得利益者嘅前提里边咧，系嚟增加土地嘅供应。所以佢唯一就系话咧，即系啲人咪话喺度喂啲海嗰啲动物几时？ 你为海发声。 有嘈过噶咁样系嘛？大概意思为海发声啦，系嘛？喂，就系，因为你唔敢喐中搞啲中地，都唔敢搞乡下楼，亦都唔敢喐，唔系唔敢喐呢一个嘅大地产商。 嗯， 因为大地产商嘅利益，老实讲， 嗯， 边个做呢一个嘅行政长官都系，尤其是系即系主流。 即係主流嘅精英嘅社會裏面，你一定係唔敢再好似阿老董嗰個年代裏面。當然老董唔係因為佢起八萬五，而係因為由於你成個金融風暴係引起出嚟嘅、但係你邊度敢喐嗰個地產商？因為你地產商背後亦都有好多既得利益者喺度啊嘛，包括全香港可能有一半嘅人係買咗樓嘅人啊嘛。你一跌，喂大佬 call 呢一個嘅窿。咁點算咧？咁樣 咪呢個就係啦， 佢一定唔敢喐噶。 呢個就係啦。嗱，你又解決細貴劑啊嘛。首先貴嗰樣嘢咧，你就唔敢解決啦，肯定就。 所以其實戇居，我而家事後翻轉頭諗咧，就係金融風暴又好，金融海嘯都好，即係98同埋08都好咧。其實香港咧，嗰啲樓價已經係跌到去一個相對合理嘅水平。嗰陣時候就真係可以穩定樓價。所謂嘅穩定樓價，其實嗱。98年是差少少的，好多人搞到即系烧炭啊、跳楼啊咁样。 嗰阵时如果阿老董啊，即系一错到底，真系推八万五咧，哇！即系敢为天下先咧，咁佢真系做咗好人。 佢就可以稳定咗个楼价，但系嗰个都未系最佳嘅 moment。反而08嗰次咧，嗰个美国嘅金融海啸嘅时候咧，你咁样跌落去咧，其实嗰阵时候就系相对上系稳定啲，因为啲人咧，我哋已经。冇一個期望者咧， 跌咗好短時間嘅嗰陣時候， 係大概係去到09年嘅年尾咧，即係年半到啊，就已經反彈。 嗰、那個就係買樓機遇期啦，嗰、那個就係、 是、嗰、那個位就係最即係、就是、最好嘅、但係你冇計啊，你政府咪唔敢啊嘛，因為你經歷過即係98年，即係0371嗰陣時候嗰、那個嘅個低潮啊嘛。即係咁大鑊嘅一件事，咪搞到即係成個政府嗰個公信力啊，甚至乎執行政策嘅能力咧，都完全被質疑啊嘛。但係其實08年嗰次係最佳嘅時機，我講翻轉頭就係，只有嗰個時機先，因為啲人已經係有足夠心理準備，係冇咗個期望就話，喂，我一定係透過買樓我可以致富啊嘛。所以嗰陣時候，你話嗰年半咧，其實唔係傷得太緊要嘅，即使樓價係回落咗。我嗰陣時候有睇樓噶嘛，係 reasonable 嘅，即係你係你個負擔能力嘅範圍裏面嘅，但係跟住就發狂啦，而家係一個 double 咁升啦，即係300多萬已經係變咗600-700萬啦已經，所以佢應該係 take 嗰個嘅 opportunity 嘅，就係08嗰次，你繼續大量供應，嗱唔係嗰陣你諗下喺我哋嘅腦海裏面唔係好多人死啫嘛，嗰陣時候冇乜人死嘅，係回落咗。因為經歷過98年嗰一次，啲人已經吸取咗經驗同埋教訓，再加上銀行已經係收緊咗個信貸，即係真係要睇嗰個所謂嘅壓力測試、負擔能力嗰樣嘢先肯借錢俾你，因為佢都唔想 call 你窿啊，大佬。喂，佢 call 你窿，即係叫我賣銀主盤，喂，我賣唔賣得出去㗎？係咪？你一層樓借我800萬，你1000萬，因為。我當俾200啦嚇，或者1100啦咁樣。喂，你跌到去得600嘅時候，我唔 call 你。你借咗我800喎，大哥，樓價而家得600啫喎。喂，跟住我揸住你銀主盤賣出去嘅時候，最多都係賣600，我咪蝕200，仆街。蝕本生意嚟嘅喎，所以佢後期係相對係收緊嗰個信貸，做好嗰個壓力測試係好噶。不過問題就係政府冇把握個機會，你停建居屋。唔再搞出售公屋政策，咁你咪出事咯，即出事咯。再加上你大陸嗰啲友越嚟越有錢，走曬嚟香港炒，即死。你又唔可以唔俾佢炒喎、啊？喂，個原因就喂、是，大陸係國際城市嚟噶嘛，資金自由浮動噶嘛。 最大問題就係你而家咧，香港嘅樓價同埋呢一個深圳嘅樓價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好似有咗一個聯繫匯率咁樣樣啦嘛，已經係。 我嗰陣時候問我一個朋友，我睇到呢一個嘅深圳嘅樓市，我講你講嗰個聯繫匯率，我話大佬，你嗰啲有幾多錢人工？ 係啊，唔 make sense 啊！佢哋 喂點樣賣得到㗎？ 唔係，佢哋唔係㗎。嗱，如果你係講咧，即係其實喺即係喺南山嗰邊，南山啊，即係其實佢喺即係譬如佢哋做嗰啲高科技產業嗰啲咧，即係喺呢個華為打工嗰啲咧，佢哋可以賺好多㗎。 幾萬蚊一個月。 唔係，佢就咁同我解釋。係，唔係我同意你講，佢話大佬啊，好多有做生意㗎。係 啊， 同埋呢個係一個投資工具嚟㗎嘛，樓對中國人嚟講，即使你唔炒香港，佢都炒呢一個嘅咩啦。 但係貧富就極之懸殊咯，其實係，即係其實你 必然 喺深圳係 不言而喻 好多低端人口。咁嗰啲低端人口咧，咁其實有啲甚至乎咧係好似係住嗰啲咧，即係如果你睇清潔工咧，佢甚至乎係住嗰啲停車場啊，佢唔知開一個咁樣嘅即係地牢啲單位俾佢哋喺度住啊。 唔係 NHK 咪有套片咯，《三和人力市場》啊嘛，即係講緊嗰班人，你只能夠即係去嗰啲咁嘅 job market。嗰度揾嗰啲一日半日嗰啲零散工仔去打噶咋？ 系啊，系好 Q 惨啊！所以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深圳唔会有咁样嘅埋怨，因为佢唔系本地人，好多都系流民，即系流民嘅意思系流动嘅人民啦，即系其实系外地嚟打工嘅人啦， 住网吧。 咁佢哋本身就唔会对深圳咧嘅政府咧，即系其实有咁多嘅怨言。呢、這个同香港以前就似啦。就算你叫香港，你话即系即系七八十年代啊，你话好多人咧，即系其实即系闯关落嚟香港啊，咁但系佢哋唔会好多怨言啦，佢哋好勤力打工，因为其实佢觉得就系话，喂，大陆已经扑街成咁啊，落到嚟香港有啖饭食啦，点会咁多怨言要求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以前嗰代人咧。如果佢哋用佢自己本身成長嘅時候嗰種經驗咧，去 judge 而家啲年輕人嘅話，係完全唔公道。因為你年輕人嘅你自己本身佢係土生土長呢個地方，係嘛？你唔係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即係流民啊嘛，係咪？咁所以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嗱，講翻係細制貴細妻貴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即係一個選項啦，就係講嗰個咩高爾夫球場啦。咁高爾夫球場講到咁犀利，喂，講到咁牙血都出埋，即係佢170公頃裏面只係搣30幾公頃俾你，仲要係只係因為嗰度係有條粉錦公路就隔開咗，咁先至俾即係呢個粉錦公路以東嗰笪地俾你啫，嚇。咁其他嗰啲咧，即係譬如有好多好即係好 make sense 㗎，即係譬如就係話你開放軍地啦。即係呢啲咁嘅解放軍地啦，係嘛？咁你開放解放軍地咧，咁你知唔知呢個即係土地供應小組點講咧？超越職權範圍。喂，大佬，喂，你好撚多嘢都係超越你職權範圍。 其實而家有幾多個軍營咧？ 幾多個軍 營？你就唔係佢就話軍營嗰啲就充分，即係因為嗰啲做國防嘅，咁啊嗰啲係冇閒置地。咁 求其揾翻個地方， 浸大出面嗰個已經閒置咗好撚耐啦。 咁嗰度好貴喎， 嗰度梗係好撚貴啦，嗰度梗係貴啦。 即係其實你話要其實嗰陣時候鄧小平講話要體現主權，所以我哋要駐軍。咁你咪求其揾個地方， 佢唔係象徵式啊嘛。 佢梗唔係象徵式， 連高鐵都唔放過啊嘛，係嘛？ 係咪？喂，我真係唔明喎呢樣嘢。喂，我唔係唔俾你體現主權，即係公道啲講就係，咁你咪求其揾個地方，即係渺無人煙嘅擺個軍營喺度咯。你老實講，你真係香港即係主權受到威脅嘅時候，或者我哋包仔搞港獨嘅時候。你喺深圳派落嚟都好快啦，咪廣州軍區，而家你有高鐵咯， 咪渺無人煙咧，就俾深圳嘅軍隊咧就佔領咗噶啦。記唔記得有線咪有一個報道，係啊，波羅山嗰邊佢就自己劃咗一塊地出嚟，即係俾嗰啲軍人倒垃圾啊。 嗯， 我哋走去行山啫。 係唔止波羅山 嘅，所以佢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土地大辯論咧，同埋土地工作小組裏邊咧提嗰啲建議咧。全部都不會咧，係影響既得利益者嘅前提裏邊。大地產商唔敢喐，係咪？高爾夫球場啲闊佬唔敢喐， 但係就利用咗 新界佬唔敢。 你嗰啲咧住屋環境最慘、最細、最貴、最擠呢啲人咧，就攞嚟 justify 佢而家咧，即係再去開地啊咁樣嘅方案。即係譬如就係話，喂，你填海咯。系嘛？但系問題就係填海，你而家見到好多後生仔都反對喎，即係你而家反對東大嶼嘅，其實有五六成嘅，差唔多係有。咁已經嗰度係已經係即係俾佢即係玩數字遊戲咧。 因為點解咧？對大家嚟講，住到咁鬼遠，嗰陣時候你開發天水圍又好，東涌又好咧，好多人都唔肯去啦。即係我哋啲公屋嗰啲街坊啊，我嘅即係實踐嘅經驗就係、是。喂，你唔好剔嗰啲啦，大哥。喂，對好多基層嚟講，手停口停，都想揾個地方係近少少自己住嘅地方翻工，係嘛？ 嗯。 你冇搞到交通費咁貴啦。喂，你而家填海東大嶼嗰啲，即係冇雷公咁遠，等於而家我哋嘅天水圍同埋東涌，咁點翻工啊，大哥？一來即係每日要嘥兩個零鐘頭，二來交通費又咁貴。 嗯， 喂，你香港全部所有嘅公營事業都係私有化嘅，你全部都係根據即係商業嘅營運嘅模式嘅。喂，我哋基本上嗰個交通費係貴得離譜嘅噃。 嗯， 喂，呢樣嘢先至我覺得你係對其他人係唔公道，包括學你話齋用針對嗰啲年青一輩。喂，即使你喺嗰度俾到我買到我負擔能力嘅樓，我能夠即係居者有其屋啦，都冇用喎，冇雷公咁遠，交通費咁貴。對於我的生活都是完全受影響 的。冇冇噶，系啊。 唔通個個好像外國咁揸車啊？你有乜可能揸車啊，阿哥？你好像法國咁啊？你加燃油税，我出嚟反對就是因為我要揸車嘛。因為喂，外國點同啊，大哥？你香港咁地少人多，周圍都塞車嘅。我有時而家我都好少揸啊。 嗯。 我都下咗啊，一來停車場費又貴。 嗯。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佢利用咗你一班最惨嗰班人咧，就可能开放佢自己本身四大地产商啊，喺嗰啲农地嗰啲大肥肉啊，然之后佢掠埋最后一笔啊嘛，大佬啊，即系其实佢最系咁，再系就系咁啦，最后尾即系香港永远有一班咧，即系都系住屋环境最恶劣嘅一班人咧，就得闲嘅时候咧就俾佢攞嚟用。嚟舞动民意，然之后咧，俾佢 justify 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嘅方案。 咪同埋你填海方案，真系解决到问题几时 啊？七八十年代咯。 咁如果系咁样，后生仔应该 我讲今日你决定搞东大屿，我当我赞成。你真系起到第一间楼俾我入去住嘅时候系几时？ 廿零三年噶， 咪系咯。咁你短期点搞呢？ 啊！但系佢又唔会点样理嗰啲后生仔嘅意见噶？ 点搞呢？我真系唔明白、 啊。短期咧，其实咧，佢短期咧就系话以2022 高尔夫球场 2025年之前咧，其实佢话即系需要嘅地咧系即系大概800多公顷嘅。咁但系佢而家先至揾得300多嘅啫，即系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30几嘅啫。咁你而家你加埋即系高尔夫球场啊、中地啊，同埋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 屌有个高尔夫球啊，翻深圳打啦， 300多公顷嘅啫。 唔系噶，另外一个角度，刘炳章咪都同你讲咯，如果你中意行山嘅话，你都可以翻深圳行噶。系啊， 系咯，点解行山你叫我翻深圳咧？即系你即系打高尔夫球唔翻大。 唔系你话边陲嗰啲地方咧，我都觉得 OK 嘅。即系你郊野公园边陲嘅地方咧，起到几多几多啦。 唔系，其实呢几年系破坏得好犀利噶啦。如果你去行山，你见到周围都系货柜噶啦，其实已经。 咁咪抽起嗰啲货柜走嚟搞啦，不如。 咁嗰啲货柜系啊，曾树和、侯志强噶嘛。 咁所以咪又衝擊到幾多你啲借咯？ 唔係，其實有條橋 OK 㗎，你譬如大灣區借地咁樣。大灣區借地其實係你起碼即係喺嗰度喺實施一國兩制啦。咁啲人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其實以前啊邊個啦？我記得好似啊工聯會啊邊個講過，其實係嗰條友叫咩名話？即係嗰個啊嗰、那個叫做。唔係，總之我哋講過嘅，但係只不過冇輪公咁遠，唔係即係接壤香港嘅邊境嗰度搞啦。 N 年前其實阿胡應湘講過，因為佢第一個提港珠澳大橋啊嘛，佢提得港珠澳大橋之後，其實係講緊將香港嘅經濟力就輻射到去呢一個嘅珠江西岸，咁亦即係話同時間佢一個大膽嘅建議，就係話喺香港就建立一堆飛地，就喺呢個珠三角西岸，包括呢一個嘅澳門北邊同埋呢一個嘅珠海沿岸啊嘛，咁好話唔好聽，喂，咁呢兩個政府肯定唔肯㗎，唔肯咪將條港珠澳大橋拖到而家先起囉，咁解嘅啫嘛。 咁就係咁樣樣囉，咁你而家你本身話貨櫃上過又話唔搞啦，即係其實佢唔搞嗰啲呢先至可惜呀，好多嘢都係，即係你包括軍地呀、啊、即係貨櫃碼頭上過呀、啊、佢一搞搞下又話哎呀唔好搞呀、啊、搬咗去好過啦，其實係。咁即係唔使搞啦，其實。咁但係而家你搞 冇啊！你而家呢個政府，學你話齋，從個結構上去諗，一個千二人嘅小圈子選舉出嚟嘅行政長官，佢要同邊啲人交代？如果你真係一個普選行政長官，我唔識同你辯論好多即係咩人權啊，每一個人平等嘅權利嗰啲嘢。普選行政長官，我當我要做10年，我一定會解決呢個問題。 如果唔係，我下次我係選唔到。 唔係，所以好多 任何一個有競爭嘅選舉嘅政黨裏邊咧，我都要 address 嘅。係，我係會得罪一小小撮人，包括你即係新界佬，包括你啲大地產商，亦都可能部分香港嘅市民玩炒樓嗰啲，係咪？我會嘅，但係我都一定要 tackle 呢個問題。 咁所以咯，即係有好多人睇唔通嘅，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最近有啲民意調查又話，唉，即係而家咧最優先香港要處理嘅咩問題咧？第一就係住屋問題啦，即係跟住咧而家政改咧排得好厚喎。咁但係你問題就係話，你估真係好似可以好似陳凱欣所講嚇、啊，即係政治放一邊啊，民生最優先咩？即係你而家你住屋嘅問題就係咁樣啊嘛。 唔使嘅，嗱你再諗多深一層就係、是、我哋大量興建公屋得。我哋將租住嘅房屋係變成我哋嘅主導。我哋唔好搞人哋嗰啲，即係如果我做政府，我唔好搞嗰度嗰樓價。你嗰班中產又好，即係有錢佬，你要炒嗰啲，你慢慢炒到夠。但係我搞掂咗我哋社會上面最需要嘅人士，就是、透過公屋或者居屋去處理咗啲中下階層嘅人嘅住屋需要先，令到社會穩定。喂，其實老實講，你而家近年嚟嗰啲嘅即係怨氣，嗰啲躁動不安，啊、就係建基於呢樣嘢啫嘛。 咪話咯，即係其實佢而家佢有啲咧，即係意見咧，俾佢呢一個土工組嗰啲咧，佢一曝光啦，就話，唉、哎，即係屋企咧，即係同因為要同老豆老母住啊，結咗婚之後，跟住博嘢都唔敢太大聲啊，咁樣樣。咁呢啲喂大佬，博嘢係最放嘅一個人，係最 relax 噶啦，最狂歡噶啦，你都要咁壓抑，係嘛？你點樣做人啊？係咪先啊？ 好啦，差唔多啦，呢、這個 topic 係嘛？ 啊，差唔多啦、啊、 你係咪想講啊？呢個美國或者加拿大嗰單？禁止入境或者勸喻呢個旅遊警局。 哦，唔係啊，其實我覺得咁樣咯，因為其實而家咧美國佬咧就終於就係話咧就是、旅遊警示對大陸係嘛，因為你亂鳩咁拉人係嘛，冇特別嘅準則，冇特定嘅準則。咁即係呢個其實 針對加拿大人。 你諗下啦，即係嗱，佢去到今時今日咧，佢行呢樣嘢咧，即係起碼都係對加拿大一個交代。但係你而家加拿大做過啲乜嘢咧？喂，大佬，旅遊警示應該加拿大自己發先啦，係嘛，大佬？喂，你有乜可能你即係假借即係美國去做呢樣嘢啊？ 唔係，我覺得好笑嘅就係咧，老共咧又唔敢喐美國人喎， 嗯， 係咪？即係如果同樣道理，加拿大啲友仔，我當你係有少少污點嘅啊，點會唔 apply 喺美國人身上邊咧？ 嗯， 包括嗰啲即係去可能去啲鄉村啊，咩落後地方去。即係又讀書又教下書啊嗰啲，用乜嘢啫？ 嗯， 又要拉嗰啲根本係冇拉神嘅、冇牌照嘅，或者係有一啲美國人喺內地有去 sponsor 一啲 NGOs 嚟，即係搞啲維權嗰啲咩？ 嗯， 我覺得有啲真係完全唔出奇喎。但係咧，老共咧就欺善怕惡，拉加拿大，因為孟晚舟。喂，老實講，元兇其實喺美國佬度喎。佢發嗰個要求拘捕令或者通緝令俾加拿大，加拿大只係 執 案佢要求嘅啫。如果你要喐嘅話，其實唔應該係拉13個加拿大人啊。調翻轉頭，如果你純粹從政治又唔係講法治嘅角度咧，你應該拉13個美國人啦。即用你頭先個 logic 啊，發旅遊警示嘅唔應該係美國佬啊，係應該係加拿大加拿大啊嘛。 嗯。 乜奇怪喎！真係而家呢個國際社會完全嗰啲嘢都冇 logic 嘅喎。 唔係，不過美國嗰、那個即係佢自己個情報咧，就顯示就係話原來佢有好多即係雙重國籍，即係譬如你同時間咧，香港又好啊，大陸又好啊，呢啲華人嘅美國人咧， 即係我啲客 係啦，即係係會俾人跟蹤啊！即係你翻到大陸係，或者俾人哋扣留啊，即係出唔到境啊。 但問題被即係被扣留嗰一班，全部你前外交官嗰啲，按道理唔應該會有啲咩雙重國籍嘅嘢。 頭先嗰段嘢嘅意思就係話咧，反而美國人係唔使驚嘅，睇而家嘅形勢。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嗯， 喂，第一拉嗰啲全部都係加拿大嘅。 嗯， 做乜你唔敢拉美國佬咧？我又唔信，如果你嗰啲咁弱嘅指控，嗰13個人裏雖然放咗8個。你拉唔到13个喎、哦、你一百三十个美国佬都得喎、哦、你又唔敢。 因为你唔敢抱屋佢啊嘛， 欺善怕恶咯，其实就系、是、 奇怪地， 系另一个角度。 哇！如果我系美国人收呢一个旅游警示，我今日听新闻噶嘛，哇、我又唔惊，睇穿老共，佢唔敢喐我哋美国人、即使你话内地嘅公民都好，你冇得内地嘅公民，因为你一定要放弃其中一个国籍噶嘛，系咪喺中国嘅角度嚟讲，美国你唔使啫。美國可以雙重國籍，但你中國要嘛，一定要你效忠其中一個地方嘛。喂，咁佢點喐你啊？喂，你真係搞李波嗰陣咁搞啊？你一日係中國人，我呢一世都係中國人啊，大佬。 桂文海， 啊、桂文海 ，sorry。 係啊。 喂，你唔可以咁嘅喎。所以我死都唔驚啊！如果我係美國人，跟呢個旅遊警示咧，其實 唔係，但係問題呢個 反而買咗保險啊。 但呢個外交戰嘅一部分嚟㗎嘛。 咪因為美國人會覺得就係、是。我萬一，即係我嘅估計可能係錯噶嘛、萬一真係有事嘅時候，咁我都提醒咗你啦。亦都其實係俾個警示老共咯。你想嘅講法就係話，嗱，你冇喐我啲人啊，冇喐你噶。 即系先小人就后君子咯。即系你谂下啦，即系你最近又话即系互相打电话，又话咩即系祝贺呢一个中美建交40周年。咁但系同时间你又睇佢嘅法旅游警示，即系你见到啊 Donald Trump 咧，佢种手腕啦，佢唔系咁容易俾你氹到。即系其实一手硬一手软，即系又倾又砌啦，互相交替啦。其实已经搞到习近平啦，即系晕 头都痕埋。 系啊，咪就系咁样啫嘛。嗱。今日就同你讲完电话，听日就同你讲，喂，即系搵人去跟进吓、叫佢快啲。而家你嗰啲即系嗰啲贸易谈判、贸易协议啊，具体方案全部攞出嚟，同你倾咗好耐啦，即刻放水俾呢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嘛，叫 Wall Street Journal 讲出嚟啊嘛。系，虽然而家咧习特系关系友好，咁但系你而家数法仲未有具体方案，仲未交功课，90日里面已经过咗1/3啦，你而家想点系嘛？ 不过争两样啫。诶、你唔好睇自由亚洲嗰啲啦，屌嗰啲唔够准嘅嗰啲，佢争几样嘅咋，不过咁几样好重要 ，OK？ 佢争几样嘅，其他交咗啲方案出嚟啊，用乜嘢交啊？屌交完之后可以唔做啊嘛， 好多都系 hea 交佢嘅，其实就 系、是、好多系 hea 嘅，你又唔好讲到即系咁咩？我就话俾你听、你够谂到我都同你赌啊，一定听得掂 啊！ 有输啊，你班友 啊， 所以你都系收翻头先嗰段啦。如果你真系估啊！ 唔係啊，我講緊佢而家佢想做緊啲乜嘢啫 ？Donald Trump 喺度做緊啲乜嘢啫 ？Donald Trump 啊，你叫最近有冇睇啊？呢、這個 Google 啊，嗰、那個 CEO 啊，上去美國國會聽證會啊，佢話我一打嗰、那個叫咩啊？嗰、那個英文字叫idiot 啊，你睇下個煙味除全部咩嚟嘅？你试下， 我知你讲咩吓，咁、但系就 全部系边个啊？你估 唔系就系 Donald Trump 啊？ 唔系咯，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但系你见到嗱，你 所以我想讲呢一段嘢咧，就话俾大家听，你唔好将你嘅期望，我重申十次啊，你将你自己中国人嘅契弟嘢想去变好咧，你唔好靠呢条友啦，美国人自己都唔信啊，系咪？即系我都唔想讲，即系。咁多次去抱屈大家嘅情緒，但系呢個係事實咯，係、咪？你唔中意聽事實咁冇所謂嘅，咁咪可以繼續嗰啲友仔咁繼續氹大家，大家咁開心，係咪？咁啊呃下啲 like 咁啊又清完噶嘛，有啲人話佢10幾個啊嘛，慢慢話聽日中共冧台咁，大家會 happy 咁樣。 佢係有啲咩嘅？佢有啲大紀元 feel 嘅。 不過唔係，部分大紀元係 OK 㗎。 啊，梗係 OK。 即係 to be fair， 有啲嘅黨內鬥爭啲報道咧，10次可能有5次都中嘅。雖然有啲係匿喺床下底，唔知點解聽到。 咁但係習近平咧，見到佢想點咧？咁其實佢而家佢好驚，即係佢個憂患意識就話俾你聽，佢好驚。即係佢起碼佢最驚。 佢所以佢第一個應該係唔敢得罪美國佬嘅。即係形勢上邊， 唔係你見佢國內佢而家做緊啲乜嘢啦？佢之前開個民主生活會，就係要幫自己打保針啊嘛。咁佢打保針，佢咪話咯，即係佢話自己高瞻遠矚啊，又話佢自己啊，即係喺個。 不過我其中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即係講佢咁多衰嘢咧，就係佢交單咧係交得唔錯嘅。我又用阿細龍嘅講法，佢交單交得唔錯，但係墨西哥圍牆，我以為你講少嘅啫喎，大佬。 我以為你話習近平嚇、 我梗係講 Donald Trump 啦。佢交單交得唔錯嘅喎、連墨西哥圍牆， 最後尾都 你都夠膽拎上去呢個美國國會喎。 係啊， 喂，你搞呢個係笑話嚟嘅咯，基本上係。因為嗰陣時候我睇啊嘛，好多人嗰啲拍嗰啲 video 咧，可能喺呃 like 咁，佢話喂大佬嗰度好多湖泊嘅喎。即係佢接壤啊！你估全部都係邊境嚟嘅，大哥，你點起啊？那個圍牆？ 喂，佢又真係照交嗰張單上去喎、啊。 所以呢即係我覺得， 雖然佢嗰張單就唔齊嘅，因為佢就話叫人嚟墨西哥俾錢。 如果我係 Donald Trump 嘅話咧，我會反建議，即係亦都因為佢交個功課啦嘛。咁你最好嘅最方即係最方便嘅甩身方法係咩咧？ 唔係佢而家甩到㗎啦。 即係佢而家佢甩身嘅方法就係話佢下個禮拜同你傾，同你民主黨傾。 冇啊，你 傾嘅意思咧就係減低 budget。咁但係我覺得咧有一個方法仲好嘅，其實係就係、是、公投。即係你將呢件事咧就訴諸於即係公投咧，你咪將自己個責任就推埋寫推上 個 人民。 佢因為佢太笑話呢、這個，佢只係我嚟交咗張單就算 Q 數，就話我盡咗力啦。就將個波咧拋咗俾即係眾議院嘅民主黨，就係呢班契弟唔過啊嘛。你會真係做咩？你咪傻噶咁做法。第一嗰啲你話嗰啲妓女運毒嗰啲照樣入到嚟你美國，你起完個圍牆之後係嘛？你唔係經水路嘅咩，大佬？ 係 你走私。以我哋香港人嘅經驗啊，你走私都係經水路噶啦，係嘛？ 事實上有一半嘅走私係經墨西哥邊境先入去。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個圍牆都解決唔到個問題㗎，大哥。不過 anyway， 我覺得佢係醒㗎，即係你唔好以為佢戇下，喂，佢交咗張單出去就滿足咗自己嘅責任㗎啦。嗱，你國會唔過啊嘛，嗱，你唔投我哋啊嘛，你唔投我共和黨啊嘛 ，that's why 我輸咗眾議院啊嘛。咁咪冇圍牆囉，佢唔會同你咁認真喎、啊、你真係以為佢覺得個圍牆係可以解決嗰啲妓女同毒品嘅問題咩？我唔覺得係喎、啊、我死都唔信喎、啊、你起完都係用繼續你㗎喎、啊、 同啲柏林圍牆咁樣㗎啫嘛， 係囉 呢個係 喂，時間差唔多啦，冇嘢啦， 好啦，食飯，拜拜 拜拜。